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见到一只水晶钵，有啲流沙正不停咁注入去。呢只钵系咪一个古老嘅计时器嚟嘅呢？佢莫名其妙咁摆喺呢度，有咩作用呢？我心里头产生咗一种唔系几好嘅念头。我个脑虽然好乱啊，但仍然感觉呢个计时器咁嘅嘢绝对唔系件好嘢。肥仔对我讲啦：， 系啊，从一入嚟啊，我就发现呢样嘢啊，已经开始流啲水晶沙落嚟嘅啦。以我对古物鉴赏同审美嘅情操嚟睇咧，呢样嘢倒真系有几分奇技淫巧嘅。睇嚟响潘家园都应该可以卖翻个好价嘅。不如我哋搬翻去做件纪念品收藏下咧。 我心中正喺度疑惑，于是对肥仔摇咗摇头，又点咗点头，不置可否。杨雪莉呢个时候突然开口讲啦：， 可能我哋入咗祭坛之后，无意中掂到咗咩机关，呢个水晶钵就开始倒计时。如果喺流沙转满前，我哋仲未完成仪式，咁 讲紧嘅时候，将目光投向嗰一团黑影般嘅恶鬼壁画，我即时就醒悟啦，冇错啊！呢个地下祭坛系恶罗海人嘅圣域核心，自然唔系话入就入，话出就出噶啦。如果到咗某一个时间仲迟迟唔举行仪式，咁隧道中嘅大黑天激雷山，届时就会从白色隧道中被放入嚟祭坛。我哋唔知道嗰团黑影咁嘅嘢到底系乜嘢嚟嘅，佢似乎系某种存在于水晶石中嘅邪恶物质。是祭坛的监视者。那我们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呢？以流沙注入的速度以及水晶巨钵的大小来判断，我们剩下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半到三个钟头，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内完成这个这么残忍的剥皮杀人仪式。面对这个不断流逝的死亡倒计时，我们的心跳都开始加快。似乎呢啲流出嚟嘅唔系水晶沙，而系灵魂响度不断咁涌出躯壳啊！ 杨雪莉讲啦，时间都仲好充足嘅，但系我哋留响玉山祭坛里头，净系睇住呢啲流沙，盏会增加压力嘅啫。我哋退到外边嘅天桥度再商量下啦。 我同肥仔都系呢个意思，于是带住阿香同明叔，众人暂时离开咗呢一座邪恶嘅祭坛山洞。我哋坐喺天桥附近嘅石人像下边，各人谂住自己嘅心事，陷入咗长久嘅沉默。最后咧，仲系我先开口，一路上不断接触有关鬼洞、蛇骨、虚数空间，以及从未听闻嘅各种宗教传说，使我对无底鬼洞逐渐有咗一个粗略嘅概念。于是我就将我的概念对杨雪莉讲咗一次啦。精绝嘅鬼洞族称埋有蛇骨嘅无底洞叫做鬼洞，而恶罗海人中并冇呢个称呼，佢哋直接称其为蛇骨。呢啲系来自虚数空间嘅尸骸，绝唔应该存在于我哋嘅世界之中。深渊嘅洞穴系尸骸脑中嘅记忆，恶罗海人认为世界是一个生死往复的轮回循环，这个世界毁灭之后会有另一个世界诞生，循环连绵不断，所有的世界都是一体的，而蛇骨亦将在那个世界里头复活。他们通过不断地牺牲生命供奉他，是期望恶罗海人亦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流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鬼洞的传说，会发现这些传说和中国古老的风水秘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风水之根本并非是龙月沙水， 归根究底是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天表示天地、世界，人表示人类，包括各种生灵、生命。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中，他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一体，是一个整体。按照杨雪莉的话来讲，就是如同后世的宇宙诠释论。天人合一的理论中提出阴阳二气，虽然分为两极，但既然是一体，那就会有一个融合的点。这个区域呢，就是祖龙地脉的龙丹。深埋昆仑山地下的龙丹是生气总会之所。抬头就可以看到头顶的精脉，有些全部变黑晒，有些又光芒晶莹。一条龙脉的寿命到了尽头，另一条新的龙脉又会开始出现。那就是所谓的生死置换。全世界恐怕只有格拉米尔的龙顶下面有这种这么罕见的地质现象。这里是阴和阳的交汇混合之所。所以恶罗海人才会将祭坛收在这个圆弧交叉的紧要位置。古人虽然原始愚昧，但是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有可能比现代人还要深刻。鬼洞的诅咒，无论是通过眼球感染的病毒，定是来自邪神的怨念，想消除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一具被诅咒的祭品尸体和凤凰胆案相反的位置投入龙丹之内的两个水池里头，切断其中的连接。祭坛里头的壁画中有记载，这条通道不单止一次被关闭过，关闭了通道，鬼洞和影子恶罗海城包括我们身上的印记虽然不会消失，但是他们都会变成了现实中的东西，也就没有危害了，直到再举行新的祭祀仪式。不过这个祭坛却不可以就这样整烂它，否则会对山川格局产生莫大的影响，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好难估计了。我睇咗睇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同杨雪莉喺度商量咗一个钟头。諗到咗唔少嘅可能性，但最终嘅结果仲係同先前嘅结论冇咩唔同。冇一个牺牲者，全部嘅人都会死喺祭坛里头。肥仔喺旁边听足咗半日又插唔到嘴。虽然冇彻底搞清楚系咩一回事，但至少明白咗个大概，于是终于忍唔住讲啦。 唉，牺牲者咁仲唔简单咩？呢度咪现成有个啦。梁小飞君子，无毒不丈夫。 讲完系睇咗睇明叔，意思系已经好明显啦。潜台词唔使讲我都明啦。阿香一听咁讲，吓到面都白晒，竟然连喊都喊唔出，紧紧咁抱住杨雪莉哀求讲啦： 杨姐姐啊，求下你啦，你哋唔好杀咗我契爷啊！呢、这个世界上我只系剩翻呢个契爷，我再都冇其他亲人噶啦。 杨雪莉劝佢唔使担心，然后就对我讲啦：呢件事唔可以咁做噶，你知道我系信教嘅。我宁可自己死，亦唔可以做违反人道嘅事。虽然明叔好可能活唔过听朝，但係如果我哋亲手杀咗佢，又点样面对自己嘅良心呢？主教导我哋讲伟大嘅。 我对杨雪莉讲啦：啊，得啦得啦得啦，你嗰位主呀，咪就係成日讲埋晒耶稣嗰位㗎嘛。依家呢，我唔想听咁多耶稣啦，但係你讲得啱嘅。呢种咁黑心嘅事我係做唔出嚟嘅，落唔到手啊。 杨雪莉见我咁讲先係放心。 如果一定要有人死，咁就不如我。 我知道杨雪莉始终都觉得为咗去沙漠鬼洞嘅事连累咗好多人，心里头始终都好过意唔去。佢係个好任性嘅人，呢、这个时候佢係想牺牲自己，打算死喺呢个祭坛里头。于是我未等佢讲完， 即刻就打断佢嘅说话啦。大家睇实我，以为我谂出咗咩主意。我心乱如麻，睇住明叔无神嘅表情，心中不免浮现出一丝杀机。但理智嘅一面又强行克制住呢一种念头，各种矛盾嘅念头错综复杂咁纠缠埋一齐，脑里头啊乱个镬烛啊，觉得个头痛到就快要爆啦。再睇下手表，催命嘅死亡时间线响度不断咁缩短。这个时候啊，我睇到个肥仔呢正将回凤凰胆抛下抛咁响手里头玩，于是即刻抢咗过嚟讲啦。小心啲啦你，跌咗落天桥下面，下面啲水咁深啊，呢枚珠唔见咗呢，我哋真係实听去马克思度报道㗎啦，你以为呢件系玩具呀？肥仔不满咁讲啦。 唉，你今日点解突然变得咁心软嘅呢？唉，其实啊，我睇明叔依家响度啊，都系活受罪嘅啫。傻傻戆戆、癫癫得得咁，我睇到都唔忍心啊！趁呢个机会，快啲打发佢走，好等佢早啲成正果先系啊嘛！阿香妹妹啊，你唔使担心嘅，你唔俾佢死咧，咁啊等于拖咗契爷嘅后腿啦，咁就会耽误咗佢噶啦。苏州过后就冇听答噶啦，听日先死啊！就唔算系为救世人而死噶啦，咁就成唔到正果噶啦。讲唔定啊，下一世投胎仲唔知会变成咩添噃？而且仲有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各位咪唔记得啦。明叔啊，已经脑震荡傻咗噶啦嘛，傻咗啊，就即系咩都唔知道噶啦嘛。阿香俾肥仔嘅理论讲到冇嘢好讲，即係响度不停咁喊。点知忽然听见一直坐响度唔出声嘅明叔轻轻咁呻吟咗一声讲。 哎呀，真係痛啊，我呢条老命仲有冇啊。 阿香睇到明叔嘅意识恢复返啦，惊喜交加。明叔显得十分虚弱，目光散乱咁讲。 哎呀，啱先跌落云层底部水晶石嘅时候，将个登山头盔啊整甩咗，一头冚响啲硬嘢上面，之后就咩都唔知啦。呢度系咩地方啊？ 阿香将啱先嘅情况对佢讲咗一次。明叔摸住阿香嘅头，长叹咗一声：， 唉，阿女啊！你呀真係命苦啊。胡老弟呢，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明叔请求杨雪莉同肥仔回避一下先。佢哋都知道明叔大概係想讲阿香嘅婚事啦。两个只好向后退开几步。明叔老泪中横咁对我讲啦。 哎呀，其实啊，自从听到激雷山呢个名，唉，我就已经有咗思想准备㗎啦。呢次啊好似撞伤咗啲内脏。呢啲都系天意囉，一切都系天意。既然死一个人，边个都咪使知离开。咁我就认命啦。不过阿香呢个细路，我始终都放心唔落。你一定要应承我，以后好好照顾佢啊。 讲完吃力咁捉起阿香隻手，想将佢嘅手俾我握实。我见到明叔都就快死咁唞啦，正所谓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心里头突然感到一阵酸楚，于是握实阿香隻手，嘴里头啊应承啦。阿明叔啊，呢件事呢你即管放心啦。我虽然一定唔会娶佢，但係我会好似对待亲妹咁永远照顾佢嘅。明叔嘅目光中露出欣慰嘅神色，想握住我另一只手。 生离死别之际，我心里头亦颇为感动，啱啱想伸过去另外一只手去同佢握埋一齐，神情恍惚中见到明叔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到嘅诡异光芒，我猛然谂到另一只手正握实凤凰胆噶嘛，脑里头好似一道闪电咁闪过，你老尾啊，你条死老嘢啲气真系好啊，但系想呃你胡嘢，你啲火候仲差啲。不过我嘅反应仲系稍微慢咗半拍，就咁唔到一秒钟嘅时间，明叔一手将凤凰胆抢咗过去，身体喺地下一翻就滚开啦。我仲有一只手同阿香握埋一齐，我即刻瞓得佢只手，想扑住明叔双脚将佢掹低。但系依度距离天桥边缘唔远，下边系镜子迷宫一样嘅水晶石，而且有啲地方仲有水。呢枚事关全部人生死嘅凤凰胆，好容易会喺斗前中跌咗落去。我投鼠忌器，又唔敢发力，竟然系冇将佢扑到。明叔就好似只老马骝咁，从地下弹起身，踩住石人像身前嘅石钟，仰咗两下，就爬咗上石人嘅头顶，举起凤凰胆就讲啦： 啊，你哋边个都未喐吓，再喐我就将呢一枚珠劈落去，最多啊同归于尽嘅啫。虎仔、肥仔，你两个短命衰仔啊，自作聪明，想搵个雷显明替你哋卖命，简直系发梦。我咩场面未见过啊？每次咪都系活到最后，你老母啊！你哋边个都咪使自杀死我！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胆色过人嘅佢哋穿行于古老嘅乡村同埋喧闹嘅都市之间，编织住好似预言一样嘅精妙嘅诡异世界。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呢一座石径天桥系用一整棵古老嘅化石改造而成嘅，长有30几米。阔大约5米，好工整，好实净。下边没入白云之中，佢一端连接住白色隧道前面嘅平台，另一端直达玉山祭坛山腹中嘅洞口。天桥上冻住好多古老嘅白色石人，同献王墓中嘅天机图非常相似。呢个时候嘅明叔就骑喺一尊石人嘅膊头度，攞住凤凰胆只手抬起身，探出天桥之外。我同肥仔唔敢轻举妄动，就算冇人喐佢啊，呢个咁嘅明叔啊，有一个老毛病啊，一紧张就会手震，乜嘢都攞唔稳嘅。万一跌咗落去呢个镜子迷宫度，咁就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揾得翻嚟嘅啦。我哋嘅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咁一嚟，明叔就如同捻住个极不稳定嘅炸弹，而且一旦出现状况，五个人。难免就要玉石俱焚了。明叔头上绑住绷带，瞪住眼，咬住牙，兴奋、愤怒、憎恨等等情绪，使佢整个人变得歇斯底里起身。这个是最危险的时候，或者再给他增加一些压力，他脑里头条保险丝即刻就会断，他现在是完全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明叔声嘶力竭地大嗌大叫，威胁众人向后退， 退后，退后！边个敢唔听我讲，我就将凤凰胆劈落去。 我万般无奈，只好退开几步，心里头啊，问候晒明叔嘅祖宗18代啦。呢条乜老狐狸啊，心机果然够深，先落到下边水晶层里头， 个头咧虽然啊撞损咗，流咗唔少血，但都只系皮外伤，晕咗一阵嘅啫。佢至少喺我哋讨论杀人仪式嘅时候就已经清醒晒啦。不过一听形势唔对路，竟然系喺度扮傻仔，然后喺得知凤凰胆嘅重要性之后，就出蛊惑抢咗。我哋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缺少防备，竟然系濑咗嘢。无论如何，先要将明叔稳住。于是我喺背后对肥仔同杨雪莉打咗个手势，叫佢哋唔好轻举妄动。一旦出手咧，就要务求一击即中，唔可以冇任何风险。然后咧，我对骑喺石人上嘅明叔讲啦：明叔啊，你老人家又何必咁呢？我哋都系搭同一条船嘅，我走唔甩，你都飞唔走噶。我从嚟就冇打算要牺牲咩人。肥仔啱先咁讲啊，亦只系以为你老人家变成咗植物人先至会咁讲嘅啫。你既然身体冇咩大碍，我劝你仲系咪咁搞啦？即刻落翻嚟啦，我哋再商量下，肯定仲有其他方法嘅。明叔一阵冷笑，由于过度激动啊，面上嘅肌肉都扭曲晒，佢闹啦： 阿屁！你哋呢班衰仔啊，自作聪明，事到如今仲想呃你阿叔我，想我小诸葛雷显明13岁斩鸡头烧王子，14岁出海闯南洋，15岁就亲手劏过人，路上见过拦路虎，水中遇过食人鱼，枪林箭雨，大风大浪里头闯荡咗大半世，你点压得到我啊？ 我对明叔讲啦：阿明叔啊，你咁讲就唔啱啦。咩叫我哋自作聪明啫？当初如果唔系你自己多疑，唔肯信我哋嘅劝告，讲咩死都唔会分开，咁就唔会落到依家依个田地啦。可惜依家仲连累埋阿香，依家争论呢啲嘢都冇益噶啦。我哋一定要同舟共济渡过呢个难关，唔系啊，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噶啦。肥仔怒气冲天，立起三袖，瞪大只眼，一副开打嘅架势讲啦： 老婆，老喇嘛同佢讲咁多做乜鬼啊？佢想要挟我哋啊！咁就讲明佢唔舍得呢条老命，我就唔信呢条死老嘢够胆劈粒猪落去啦！我哋两个依家就过去打佢一镬，吹咩？ 肥仔咁样吓佢，明叔仲真系惊起身啊！因为呢几日以嚟，明叔已经好清楚肥仔嘅为人，属于嗰种软硬都唔受嘅人。呢种人啊，最唔好对付啦。讲佢唔啱啊，真系咩事都做得出嚟嘅。攞肥仔自己嘅话讲： 高兴嘅时候啊，天上嘅七仙女嘅屁股啊，我都敢搣一下。 明叔一紧张，手就开始震啦，即刻讲： 咪过嚟啊！有话好商量，咪以为我真系唔敢劈落去啊！肥仔你再敢逼我，我就劈落去俾你睇下，最多大家揽住一齐死嘅啫。 我知道明叔虽然惊肥仔，但系狗急跳墙，人急咗啊，做事就冇底线噶啦。明叔当然系唔想死啦。即使注定过唔到听日，但系活多一阵都系好嘅。刘毅都尚且偷生啦，敢于为多数人牺牲自己性命嘅人真系唔多嘅。人嘅心理非常微妙，其中有啲变化甚至冇办法解释。比如一个人知道自己得咗绝症，无药可救，时日无多，咁佢嘅心里边嘅难受痛苦就可想而知嘅。不过假如喺呢个时候，佢突然得知全世界嘅人都患上咗同佢一样嘅症状，咁佢一定就会多几分心理安慰，孤独无助嘅失落感亦唔会咁强。呢啲咪叫做天塌落嚟，大家一齐顶住咯。只听见明叔就接住讲啦： 我哋中咗鬼咒，但我知道仲有生路嘅，只要整死一个人就得噶啦。我睇你哋将阿香杀死算啦。我辛辛苦苦养咗佢咁多年，亦都系佢报恩嘅时候啦。 呢、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揣摩出明叔嘅底线啦。明叔心里头比边个都清楚，呢度总共有五个人，如果杀死我同肥仔杨雪莉三个中嘅任何一个，佢都咪使之有命离开。想从呢度出翻去，凭佢自己系完全做唔到嘅。而且明叔佢决唔甘心就咁死喺呢度，喺呢一种情况下，唯有牺牲阿香。再退一步，如果我哋唔应承呢个条件，咁明叔就死都要拉埋我哋陪葬啦。自从喺祭坛里头出嚟之后，就未翻去睇过嗰个计时器。不过断估都知道时间无多。我既然已经估到明叔嘅底线，咁就有计啦。我知道呢一条老嘢仲唔想将事做得咁绝，既然系咁，就有变通嘅余地啦。虽然冇机会抢翻毛陈珠，但可以搏一搏。于是就对明叔讲啦：明叔啊，苦毒都不吃儿啊！你如果杀咗阿香而得翻条老命，咁同禽兽有咩区别呢？你虽然舍得啊，但系我点都唔会做呢啲咁嘅事情噶啦。嗱，不如咁啦，你我仲有肥仔三个男人，抽一次生死签，听天由命，好唔好？明叔见呢个已经系唯一活命嘅机会，但系三分之一嘅死亡概率仲系太大，咬牙切齿咁讲，我运气一两都唔差，命大，可以同你哋搏一搏，但系要抽生死签，就要五个人全部一齐抽，边个都咪想坐享其成，唔系嘅话，大家一齐揽住死啦！明叔都仲未等我哋答应，就已经跟住又开出条件，我哋每个人都要发个毒誓，生死有命，边个抽到死签，就算佢当衰啦，冇得反悔。仲要俾我一支手枪，以免啊到时会有人反悔啊！我睇咗一眼杨雪莉，佢对我点咗点头。我心谂手枪啊可以俾佢，因为佢都唔敢随便开枪啊，否则后果佢亦好清楚。于是将杨雪莉支手枪只系留得一发子弹，打算递过去俾佢啦，并且咧想借机会将佢从石人上面滴落嚟。但系明叔未等我靠近，就要我将手枪交俾阿香，转递过去俾佢。明叔一接到枪，即刻一手举起凤凰胆，催促我哋快啲发毒誓。时间无多，万一有人抽到死签，嚟唔切举行仪式，咁就乜都假啦。我心谂啊，咪就系发个毒誓啫嘛，我一啲都唔在乎。于是我就举起一只手讲啦，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明叔啊嗌啦， 哎呀唔得啊唔得啊，你以为入少先队啊，想蒙混过关？我讲先，你哋按我嘅话再讲一次。 随即系带头发咗个毒誓，我哋无奈啦，只好含含糊糊、哩哩咧咧咁跟住佢讲咗一次。至于抽生死签嘅道具咧，唯有因地制宜啦。攞咗个小型密封袋出嚟，再用啱先从手枪里头射落嚟嘅五粒子弹，将其中一粒嘅弹头用红色嘅记号画咗个标记，代表死签，轮流伸手入密封袋里头摸，边个摸出死签就要代替其余嘅四个人死喺呢度。明叔仲系觉得唔满意，又要求大家都必须用戴手套嘅嗰只手去摸。我心里头暗闹呢只老狐狸真系够奸啊！我又提出个要求，必须由阿香同杨雪莉抽先。呢一点呢，绝对就唔可以妥协噶啦。一共只有五支签，越抽先抽到死签嘅可能性就越少。但系呢啲咧都系同运气有关嘅，会抽出一粒冇记号嘅子弹，死亡嘅概率就会分别添响剩翻嘅子弹上。咁就有啲似係用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咁，区别係参与嘅人数唔一样啫。明叔咬咬牙答应咗呢个要求。毕竟有可能先抽签嘅人提前抽到嘅机会亦都係好大嘅。时间一分一秒咁不停流逝，唔可以再拖啦。喺呢种生死攸关嘅局势之下，冇辦法作弊。我只好硬住头皮 同明叔进行一场生死嘅豪赌啦。睇下究竟系摩金教会嘅命硬呢，定系佢呢个背尸翻窑子嘅造化大啦。于是杨雪莉俾阿香抽先。阿香自从听到明叔讲可以杀咗佢，就始终处一种精神恍惚嘅状态。喺杨雪莉嘅帮助下，机械咁将只手探入蜜蜂袋里头，摸出咗一枚子弹，睇都冇睇就撇喺地下。系一块冇记号嘅子弹。明叔喺石人上边睇得好清楚，用力咁吞咗啖口水，死亡嘅几率增加到咗四分之一啦。喺几乎就快凝固嘅气氛下，杨雪莉好从容咁从蜜蜂袋里头摸出咗第二发子弹。佢似乎早已有晒心理准备，生死置之度外。佢将握实子弹嘅手缓缓张开，手套上边托住一枚冇记号嘅子弹。杨雪莉轻轻咁叹咗啖气，但系丝毫都冇如释重负嘅感觉。我接过蜜蜂袋，同肥仔对望咗眼，就只系剩翻我哋三个啦。可以牺牲嘅人，必须从我哋中间产生。如果明叔抽到死签，咁就唔使讲嘢啦，杀死佢都系属于名正言顺。如果我同肥仔抽到，我就先将凤凰胆握到手再讲，然后见机行事。谂到咁呢，我就问明叔啦。明叔，你使唔使抽先啊？明叔权衡咗半日，自问冇胆喐手摸呢个三分之一，但系唔抽嘅话，如果下一个人再抽唔中死签，死亡嘅可能性就增加到咗50%啦。最后过咗半日，先冲住我摇咗摇头，等我同肥仔抽先。肥仔闹咗一句，伸手入去攞咗一枚子弹出嚟，佢系黏出嚟嘅，一睇弹头就呕晒啦。 妖喇嘛你话，出门唔记得点香添，你老尾啊！点解肥爷咁黑仔啊？ 明叔见肥仔抽到死签，并冇得意忘形，突然面露杀机，举枪对准肥仔闹啦。 哎，你个死肥仔啊，你比胡八一啊仲抵死，你要死啊！ 喐手就掹鸡啦。肥仔并冇攞枪，啱啱抽到死签，以为真係要死，不免心中慌乱。天桥上面地形狭窄，而且并冇諗到明叔会突然开枪。因为要死人啊，都要等到喺祭坛里头先至可以死啊，咁死系冇咩作用啊。但系明叔嘅精神状态极为不稳定，竟然唔管咁多，即刻就喐手啦。肥仔只好手忙脚乱咁转到石人后边，咁先至发现明叔手中嘅枪并冇响。明叔见手枪开唔到，即刻就一呕啦，随即就破口大闹啦。 啊！胡八一，你个短命种，又出奸计，竟然将子弹嘅底火都射咗去。好啦好啦，大家一齐死咗个算啦！ 抬手就将凤凰胆抛咗出去，直堕入天桥之下嘅云雾里头。我虽然提前做咗啲手脚，但系完全冇料到明叔会喺呢个时候开枪。依家见失咗先机，想冲过去拦住佢，但毕竟离开有六七步咁远，我将明叔从石人上滴落嚟嘅时候已经迟晒了。天桥之上乱作一团，混乱中我睇到杨雪莉冲到天桥边上面，准备跟住跳落去接住凤凰胆，但突然停低脚步。 弊啦，冇时间啦。 讲话嘅同时，头顶精密嘅光芒突然迅速咁暗淡咗落嚟。黑暗开始笼罩住四周。